疼吗？ 疼，特别疼，疼死了。 对不起。 时间差不多了，谢池推开何峰，理好他的白衬衫，用手势示意自己先走。他打开门刚要出去，又被他拉了回来。何峰拿起他的包，从里头翻出口红，手指挑起他的脸，小心翼翼地为他涂抹上，最后轻轻吻了下他的额角，才先行离开。谢池在里头等了几秒钟才出去，他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嘴唇，笑着抿了两下。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涂起口红来还挺细致的。他理好头发，再次洗了把脸，才走出洗手间。藤田美枝在弹钢琴，大家都很捧场，安静地聆听。藤田青野与和风背对着墙并排站着，谢池朝他们走过去，站到藤田青野身侧。藤田青野顺势牵住他冰冷的手，偏过头去悄声对他说， 你不在的时候很多人跟我夸你漂亮， 有眼光。 青野，跟我出来一下。 一旁传了冷森森的声音，藤田青野看向何峰， 怎么了？ 何峰不答，点上根烟，前头先走了。藤田青野松开谢池， 我出去一下。 去吧。两人这一走，直到宴会快结束才回来。藤田美枝拉着谢池唠叨一晚上日本的事儿，听得他头疼。藤田青野将谢池送回了家，他一直很尊重谢池，几乎不会有逾矩的动作，哪怕是一个拥抱，都会事先征求他的同意。从他走后，谢池就一直在屋里等着，他没有锁门，也许和风会从门进，也许会像从前那样从窗户翻进来。楼下的每一丝动静都让他心里翻江倒海一番，反反复复一夜，和风没有出现。快天亮，谢池还未睡着，免不得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 可能他有什么事走不开，有可能他和藤田美枝。 想到这里，他便觉得自己控制不住的吃醋，泡在了醋缸里似的，从里酸到外，太难受了。迷糊睡了半个上午，藤田青也来接他过去吃午饭，一起的还有他的好妹妹和和风。谢池脸色不太好，勉强上妆遮了遮，遮住几分彻夜不眠的坏气色。何峰和藤田美枝已经等在了包厢，谢池跟着藤田青野过来坐下，服务员才一一上菜。饭桌上两人各怀心思，两人赏心乐事。中途藤田青野出去一趟，谢池心情不好，从坐下到现在只说了两句话，何峰忽然用中文问他， 不合胃口吗？ 没有。太合胃口了。 昨晚没睡好。 好得很。 我昨晚没睡好。 谢池忽然有些气愤。藤田美枝推了推和风。 罗二哥哥，你们不要说中国话，我听不懂。 和风斜睨他一眼，不客气地说。 那你就多吃一点。 不要，我要和你们一起聊天。 在聊什么？ 青野哥哥，我决定也要去学一点中国话。 啊，我的妹妹居然想学习了。 你们都会说，而我只能听懂谢谢你好。 他们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，谢池一句话也不想听，一直埋头吃饭。忽然桌底有个东西踩上他的脚，谢池掀起眼皮看了眼对面若无其事的和风，他往后缩，却被他两只脚紧紧夹住，挣脱不开。谢池仍对昨晚的失约有所不满，他用另一只脚重重地踢了他一下，咚的一声磕到桌子， 兄妹俩同时看向他们。 啊， 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 桌下的肢体立马安分起来，何峰镇定自若地喝了口汤。 没事，腿抽筋不小心碰了一下。 谢池故意夹一块糖醋小排给藤田青野，亲昵地说了句，多吃点儿。 啊，谢谢。 哎，龙儿哥哥，你看他们俩多恩爱啊。 哼。嗯，真恩爱啊。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 美芝，别乱说。 啊，你们不打算结婚吗？ 这件事以后再说，还早。 藤田青野怕谢池觉得唐突，立马转移话题。 龙儿，你们下午去哪儿？ 何峰默然不动，专注于吃饭。 没计划。 那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 嗯，不要不要，除了看电影还是看电影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，太没趣了。 那你说想干什么？ 哎，我们去骑马吧。 谢晨手顿了一下，仓促地瞥了眼何峰，他正在用筷子戳一只虾，稍稍用力，虾头掉了。